之名啊嘛，人前嘅天父，好感謝你，感謝你帶領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又喺今日裏面放低繁忙嘅工作，咁可以一齊嚟到研讀你，能夠講喺我哋中間，開啟我哋心靈，明白你所教導嘅我哋喺生活實踐，係我哋好明白你嘅説話係我哋生活嘅明燈，等我哋每一日都能夠跟住個明燈嚟到生活。作為我哋行為，望你祝福我哋每一個人。我哋 我哋今晚咧就講第四、第五兩章咁啊，講完噶啦。頭先第三一、第二、三章講咗啦。咁所以講第四、第五，咁係八次。八後咧就我就建議咧，因為下星期你哋仲喺度啦。就問大家意見，咁就四旬期啦。我哋話即係反省我哋嘅信仰啊，更新我哋嘅生活啊。咁一路睇聖經，一路都反省啊。咁我哋個團體咧就好少機會去大苦路，因為即係星期五我哋冇咁嘅活動啦，除非去自己嘅話情況。咁今年大家做過咩？大苦路 做過啦。 今年喎。 今年未到。 係啊， Easter Friday Good Friday, Good Friday。 舊年咪有做咯， 舊年 咪做咯。舊年咯，今年啊。 嚇！咁我建議啫，即係下星期咧，我哋就唔開一個新嘅就係《伯多後書》啦，就唔開一個新書住，我哋做個大古路。咁我帶啲圖片啊嘅咁好簡單嘅，我哋係咩喺備前用過嗰啲咧？咁然後我哋可以用一啲經書嚟到幫我哋啦，做大古路 喺呢度， 係啦喺呢度咯，好嘛？咁然後下一個。你放完假翻嚟咧，先正再開個百度後書啊，好嘛 ？OK， 如果冇問題咧，咁我準備一下啦。咁前第四章、第五章其實就唔係好多嘢需要點樣詳細解釋嘅嚇。咁不過我哋都講埋落去啦。咁第四章就係講基督徒應該過一個聖潔嘅生活。咁我哋讀咗先，然後先正即係有個印象，然後繼續講落去。咁Iris 幫你讀啊。 基督既然在肉身上受了苦難，你們就應該具備同樣的見識，深信凡在肉身上受苦的，便與罪惡斷絕了關係，今後不再順從人生的邪惡。而只順從天主的，在肉身內度其餘的時日，過去的時候，你們實行愛教人的慾望，生活在放蕩情慾、 酒 宴樂、狂飲和違法的偶像崇拜中，這已經夠了。由於你們不再同他們狂奔於淫蕩的窮，他們更引以為怪，誰費誹謗你們？但他們要向那以地審判生死者的父交賬，也正是為此給死者宣講了這福。他們雖然肉身方面如同人一樣受了懲罰，可是神魂方面卻同天主一起生活，但事的結局已臨近了，所以你們應該謹慎，應該醒悟索好。最重要的是，你們應該彼此熱切相愛，因為愛得遮蓋許多罪惡，而彼此款待而不出怨言。各人應依照自己所領恩彼此服侍，到天主各種恩寵的管理員。誰若講道，就該按天主的話講；誰若服侍，就該本著天主所賜特能服侍，好叫天主在一切事上因耶穌基督而受到光榮，願光榮和權能歸於他， 至于无穷之世，阿门。亲爱的，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人，好像遭遇了一件神神奇的事，反而要因为分享了基督的苦难，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显现的时候，也能欢喜踊跃。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光荣的神，即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唯愿你们中谁也不要因做凶手，或强盗，或坏人，或做善乱的人而受苦。但若因为是基督徒而受苦，就不该以此为耻，反而为这名称光荣天主。因为时候已到了，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如果先从我们开始，那些不顺从天主福音者的国又将怎样呢？如果义人还难以得救，那么恶人和罪人如何结果呢？故此，凡照天主旨意受苦，也要把自己的魂托付给忠信的造物主。尊王。 咁喺呢十九節裏面咧，大家睇過啦嚇，其中一兩節咧可能係難理解啲嘅。其中第六節啦，第五節，佢哋要向嗰啲準備審判生死者嘅主交賬，咁跟住就話也正為此給死者宣講了福音。咁呢一個咧，其實咧，我哋上一個星期就講過，第三章十八至二十節嗰度所講嘅，耶穌復活之後曾經去過地獄嘅，向嗰啲所謂古聖人啦嚇宣佈救恩嘅滿全啦。咁其實係即係一個同樣嘅意思嚟㗎，佢為死者宣講緊呢個福音，嗰個福音有個救恩嚇，個死者就係指嗰啲古聖。所謂古聖人，咁佢哋雖然肉身死咗啦，如同人一樣受咗懲罰啦，但係咧神魂方面咧就同天主喺埋一齊，佢就解釋呢件事咧。咁跟住咧就十二節咧，佢話你哋唔好因為喺你們中間有試探你哋嘅烈火而驚異。咁呢個烈火嘅意思其實係迫害咁嘅意思啊。因為基督徒咧喺嗰個時候生活咧，其實一路都係有被騷擾啊嚇，被不同嘅人騷擾，有外教人騷擾，有被猶太人騷擾。咁呢個騷擾咧，後慢慢咧變成咗公開嘅暴力嘅迫害，連即係羅馬皇帝都清楚咧係要迫害基督徒嘅。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嘅事。咁即係可能以前即係未有咁嚴重嘅，不過而家係越嚟越嚴重這個迫害。反而要咩咧？要喜歡，因為分享了基督嘅苦難。咁呢、這個我哋都明點解？因為耶穌基督喺馬豆福音裏第五章裏邊咧，真福百篇咪講過嘅，為義而受迫害嘅人係有福嘅，係嘛？咁所以咧要喜歡啦，因為基督的緣故，因為信仰的緣故而受到了基督的苦難，就分受了他的苦難。咁然後第十四節咧就話：如果你哋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罵，就係有福噶啦。因為光明的神咧，即係天主的神咧，就要安息喺你哋嘅身上。所謂安息喺你哋身上咧，就係話降臨於佢哋身上，使佢哋嘅信仰信得堅定不移。安息嗰個意思就係咁樣嘅啫，所以喺成篇嚟講咧，第四章嚟講咧，某啲思想係其實重複翻前面第二、第三章講過嘅思想。一方面就係話你哋都受苦噶啦，受苦咧如果為壞事受苦咧就係冇意思嘅。不過為基督而受苦咧，係好有意義嘅。所以既然在肉身之上受了苦難，你們就應該給他們同樣的見識，見識就是 同樣在你的肉身的生活，或者是你的現實生活呢，為了基督或者信仰呢，會受到同樣的苦難，可以接受面對。 見識在哪裡？ 見識第一節，第一節我講一轉頭講第一節，人應該具備同樣的見識，就是就是要了解基督為什麼在肉身來受苦呢，受苦什麼意思呢，我們作為基督徒呢，應該要同樣去了解這件事。深信凡在肉身上受苦的，就以罪惡斷絕了關係。為什麼就是巴多祿這樣講法呢？因為一般來說，是你所謂享樂的，你當然是順從你的，你 happy 啦，去咩啦，咁你就唔會覺得辛苦啦嘛，你唔覺得肉身係喺度受苦啦嘛。咁你某啲嘅享樂咧，好可能咧就係有罪嘅，係罪惡性嘅啊。咁你譬如話，我中意呢樣嘢，我順手就牽咗呢樣嘢，咁就要講呢個咁簡單嘅例子嚟講。咁呢個冇啊，你覺得好滿足啦，你覺得好開心啦。不過其實咧，你同罪惡有咗個關係。所以如果我哋肉身上係受緊苦嘅話咧，佢就話你係同罪惡結住咗關係，最多此地就一個對立啦。今後唔好再順從人性嘅情慾，而只要順從天主嘅意願，住肉身內咧過一個其餘嘅時日。即係其實就係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將來去到所謂死亡呢個日子咧，就其餘嘅時日。咁一路咧都去按照天主嘅教導，按照福音嘅指示咧嚟到生活。過去嘅嘢咧，你哋已經行咗外教嘅慾望，即係喺領洗之前，你哋認識基督之前咧，已經係咁做噶啦。就係點樣咧？就生活質放蕩啦，情慾、酗酒、宴樂、狂歡同埋違法嘅拜偶、崇拜偶像已經夠啦。你哋以前領洗之前所做嘅嘢夠啦，唔想再做，唔應該再做啦。由於你哋同佢哋狂奔喺淫蕩嘅洪流裏面咧，因為你領咗洗嘛，你改過嘛，過一個新嘅生活嘛，所以咧唔係再好似佢哋以前同佢哋佢哋嘅生活方式咁樣過法。佢哋因為由於你哋嘅改變咧，佢哋就引以為怪，話我做乜鬼啊？突然之間即係以前係。慢慢去 fever， 慢慢去癲嘅，而家竟然即係哇，慢慢咪匿埋屋企嚇，讀書讀經祈禱咁，於是咧就即係講啲唔好嘅説話啦，俾望你哋。但係佢哋咧要向嗰個已準備審判生者嘅死者交賬，咁當然佢哋咁樣講法，佢哋咁樣生活方式咧，佢哋係要向呢個天主交代。咁呢度咧係一個句號啊！這個句號就講完了咧，佢嗰個即係嗰班咩生活喺洪流裏邊嘅嗰啲人。咁為亦都係為呢個緣故咧，咁啊講另一樣嘢啦，講就耶穌基督嘅喎嚇，給死者宣講嘅福音。佢哋雖然咧肉身方面咧，我淨係講過啦。咁啊萬事嘅結局已經臨近，當時嘅觀念就係、似乎咧就世界末日咧，好似係臨近啦。咁當然，即係對我哋嚟講，就係話，因為末世時期已經係出現咗啦嘛，基督嘅年代，佢嘅救恩已經成咗嘛，所以都係結局係已經臨近，係可以話咁樣理解法咧，就係話，比以前耶穌基督未嚟之前咧，唔知要等幾耐，係嘛？而家已經基督嚟咗，已經救恩實現咗咧，咁好肯定就係話嗰個時間係清楚短咗嘅嚇，臨近啦。所以你哋應該慎重咧，應該醒悟祈禱。最重要嘅係咩咧？你哋應該彼此熱切咁相愛，因為愛得遮蓋好多事。幾時有愛得，就算有罪惡咧，都會遮蓋咗，都會跨越咗。因為愛咧係使到唔單止話冚住嗰個罪惡，好似聖經裏邊咧都有類似咁嘅講過嘅字眼嘅。因為有愛嘅時候，使一個人能夠改變。當改變的時候咧，自然嗰個罪惡漸漸就會衰退。正如我哋喺我自己喺教講教子女嗰啲課程裏邊咧，就都話唔好咁睇咁多咧啲仔女嘅啲所謂短處嘅嘢，因為你越強調佢嘅錯誤嘅短處咧，佢就好難改變嘅。倒轉頭就係睇多啲佢嘅優點，睇多佢嘅好處， 鼓勵佢喺呢方面發展咧，佢漸漸呢方方面發展嘅時候咧，佢自然嗰啲短處咧會慢慢係冇咗，因為冇時間去諗嗰啲嘢，冇時間去即係浪費喺呢度嗰個所謂你認為佢唔好嘅地方。 即係好似我俾我老公咁咯。 哇！哇！磨蝕咗啲瘦咗而家。 我冇兩啖飯食，我冇兩星期食飯。 真係慘！佢話係好慘啊，冇啖好食啊，知唔知啊？就要彼此款待，嗱呢句佢細雞講嘅嚇，唔好出現嘢，翻嚟諗翻住啦嚇。個人應依照自己所領受嘅神恩彼此服侍，嗱呢樣嘢係好啱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要諗，唔好人點解我做呢樣嘢，佢唔做呢樣嘢嚇？因為每個人嘅神恩唔同。首先，我哋唔講話。做唔做嗰個問題，識唔識得做嘅問題，首先領會到我應唔應該做咧，都係個神恩嚟嘅。有啲人從來都唔會醒覺到啊，我需要做呢樣嘢，我有責任做呢樣嘢。咁你第一個神恩就係你領會你有責任，跟住你做咧，你識得做咧，都係一個恩典。咁有啲人就冇嘅，咁所以咧，我哋唔好咧做完之後咧，就喺度即係得個谷字啊，谷起個谷啊，點解我做佢唔做啊之類啊。所以他後面繼續說如果講道就應該按照天主的話去講，如果服侍呢就應該本着天主所賜的德能去服侍。所以個人恩種不同嘛，你有神恩去講道，你有神恩去唱歌，他有神恩去讀經，他有神恩去做某一樣嘢。我哋最重要嘅係，我要諗翻我究竟係咪按照呢個神恩，同埋我盡有冇盡力去做呢樣嘢，發揮呢樣嘢，唔係我做咁多，佢做咁少嘅問題。所以佢話要彼此服侍啦，善做天主各種恩寵嘅管理員。呢個管理員咧，唔係你分配呢啲恩寵，而係天主俾咗恩寵你，你善用你嘅恩寵。你某一樣嘢係好係叻嘅，咁你就喺呢樣嘢去善用去發揮，唔係將咧恩寵咧收埋啊，唔去用啊。佢話如果能夠按照天主所賜嘅德能去服侍咧，好叫天主喺一切事上咧就因著耶穌基督受嘅光明，因為基督賞賜唔同嘅人類嘅恩寵，個人亦都按照呢個恩寵。按照天主俾佢嘅能力咧，去好好咁服侍，好好做某一樣嘢咧。於是咁點啊？這個無論個團體或者天主嗰個國度係更能夠更加發展得好，能夠更加專業彰顯到天主嘅光榮。你跟住就最後一個好似祈禱文咁，願光榮同埋權能歸於佢主無窮之世啊。跟住再同信一個聽眾講就話：親愛嘅，你哋唔好因為喺你哋之中有試探你哋嘅烈火而驚異啊，而點樣呢？要好似遭遇咗一件新奇嘅事啊，咁樣就唔啱嘅，因為唔使驚怪，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其實好早已經講過啊，因為佢咧會受苦嘅，所以相反咧就要喜歡啦，係因為分享基督嘅苦難咧就係講咗啦，咁樣好使你哋喺光榮。在他光明顯現的時候呢，他人能夠歡躍。咁我將話就話馬太福音嘅真福八端呢，佢講過，譬如話受言所為言所迫害嘅人有福。但係佢都講過咩開心啊、喜樂啊咁啊。我讀到俾大家聽咧，就係第九節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節嚇。替做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仔女，为义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啦。耶稣基督呢是很清楚告诉人，如果你是为他受苦呢要开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之前的先知人也都这样迫害了他们，所以你 當時咧未有耶穌基督嚇，佢哋只不過嗰啲先知，只不過係按照天主嘅指引指示去行去做嘢，咁都係忍受到迫害。咁而家你為咗基督嘅緣故，基督嘅救恩實現咗，係更加明顯幫咗我哋咧，咁所以咧，我哋更加係值得踴躍歡喜。所以如果你哋為咗基督嘅名字受人辱罵係有福噶啦，因為光明嘅神咧，即係天主嘅神咧，要安息喺你哋身上。咁就話講咗啦，天主聖神咧會堅固你哋嘅信仰。唯願佢唯一嘅希望就係你哋之中邊個都唔好因為做兇手、強盜或者壞人，或者做煽動嘅煽動人嘅人受苦。啊，做兇手嘅，或者做所謂做壞人的都可能會受苦的、但是他說希望你們不會這樣，但是如果因為基督徒的緣故而受苦呢，就不應該覺得是一個羞恥、做那些壞事可能會受苦，但是希望你們不會做這些壞事而受苦，相反呢、為基督的緣故而受苦呢，就咁應該係開心，唔應該引以為恥。因為咁咧係光榮天主嘅。因為時間已經到啦，審判一定由天主嘅屋企開始，即係所謂信仰團、信友團體裏邊。如果先從我哋開始咧，咁嗰啲唔信天主福音嘅人又結局點咧咁？所以無論任何人都要受到審判嚇。你係。既然人都要審判，在教會裏面的是有信仰的，另一個世界都要受審判。那如果沒有信仰的，更加要受審判。即是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義人還難得救，那惡人和罪人呢，有什麼結果呢？所以叫那些人就說，我們做基督徒，我們更加是要積極去做，因為我們不是說，哦，我們是天主的自己人，所以呢，可以走後門的。因為好似即係我哋今日中國人嘅大陸觀念啊，自己有啊嚇得啦，唔使審啦嚇，搞掂，即係唔係咁啊，都要去面對。不過你哋面對，如果係忠於你個信仰、忠於你個生活實踐嘅話咧，唔使擔心啊，天主要按住佢嘅公義咧嚟審判。但係嗰啲做壞事嘅嚇喺出邊所謂繼續係生活喺一個好似外界人所呢度所講嘅慾望啊、放蕩啊就食飲醉酒啊、放縱情慾啊、食咧狂歡啊等等咧，咁呢個咧就係要面對天主向佢交代。為呢個緣故咧，凡照天主旨意受苦嘅人咧，亦都要將天主嘅靈魂托付俾忠信嘅造物主專務行善。咁當然我哋喺生活裏邊，我哋係意願上、我哋嘅理智上，我哋要我哋忠信於上主。不過我哋生活裏邊可能我哋會有所。有行差或錯，咁所以我哋要將自己咧托付俾忠信嘅造物主啊，讓佢幫助我哋去行走呢條信仰嘅路，讓佢使我哋咧能夠喺嗰個向行善嗰度咧有進步，好似亦都係馬太福音所講嘅，你哋要好似天父咁成全嚇，一日一日有所改進嘅。呢個冇乜特別難嘅地方啊。有冇補充嘅分享啊？問題。 第四章第一節嗰個見識嗰度有咩特別嘅解釋 啊？我只係話咧，你哋應該具備同樣嘅見識，就係話，因為佢前面講咗嘛，基督既然喺肉身上受咗苦難，咁基督點解要喺肉身上受苦難咧？咁我哋知道就係基督佢第一。他就是要時時承行天父的旨意，去實踐的旨意。第二呢，就是他為了救到人，所以呢，他在生活裡面，在肉身裡面受到苦難。那現在基督徒呢，在當時來說，他們都是面對著苦難的挑戰的嘛。所以下面就是第十二節就說他烈火很厲害的，就是說他們是受到迫害。那受到迫害之後，其實肉身上受苦，咁佢哋肉身上受苦咧，佢哋都要了解下點解會面呢個受呢個苦咧，有咩意義咧，有咩意思咧咁，要有咁嘅觀念，或者話有咁嘅價值嘅睇法。有冇其他啲啊？